说话。 各位中午好，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欢迎各位今天的锁定收听。时光荏苒，岁月如歌，从1978年到今年2018年，改革开放呢已经走过了整整40年。那么在这光辉灿烂的40年之中，咱们的国家蒸蒸日上，各个领域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那我们的生活呢也是变得越来越好。那我们就拿音乐来说，我们听歌的方式也是完全改变，我们喜欢的音乐的风格也是跟过去呢完全不同。那么从今天开始呢，咱们的节目情感文化范儿板块将开启连续四天的40年40首歌专辑节目。那么我们会在节目当中呢陆续跟大家分享40首能够相当代表年份感的这样的歌曲，都是陈年老歌。那么欢迎各位呢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英小超，英雄的英，大小的小，超人的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来互动，说一说对大家来说人生之中最重要的年份是哪一年呢？那对于那一年各位印象最深刻的歌曲又是个啥呢？ 岁月就这样渐渐老去， 时光就这样慢慢积淀， 用文化表达情感，让情感富有文化，情感文化范儿。 今天呢我们来分享的第一首歌曲叫做《相恋》，歌曲的演唱者是李谷一。那么最开始呢这首歌是电视风光片《三峡传说》的插曲，当时呢歌曲推出的时候引起了极大的轰动，它就像是一颗信号弹，柔美婉转的曲调让20世纪70年代末期的中国歌坛呢为之耳目一新。它的感觉呢真的像是一股清新的风，吹荡着人们呢束缚已久的心扉，让人们感觉到从未有过的艺术享受和情感共鸣。一起来分享李谷一老师演唱的《相恋》。相恋来自李谷一。1980年的时候，歌手程琳发行了专辑《小罗号》，其中呢收录了很多大家耳熟能详的歌曲，比如《小罗号》《草帽歌》等等。但是呢，最经典的还是《妈妈的吻》。这首歌呢由傅林作词，古建芬作曲，讲述了非常朴素的中国式乡村的人文情怀。 歌曲之中的营造的意境触发了很多人内心深处的情愫，所以说呢，一直以来这首歌都是深受听众的喜爱。一起来重温妈妈的吻，来自程琳。 小山村，我那亲爱的妈妈已白发鬓鬓，过去的时光难忘怀，难忘怀，妈妈曾给我多少吻，多少吻， 妈妈的吻来自程琳。时间来到20世纪80年代，乐坛教父罗大佑开启了流行音乐的新篇章。1981年，他唱火了《光阴的故事》，这首歌在后来被评为100首必听的经典老歌之一。虽然说歌曲的词曲都是由罗大佑创作，但其实那原唱并不是他，是张艾嘉，最早呢收在专辑《童年》之中。不过那个时候呢，这首歌并没有火，一直到罗大佑用他很深情的嗓音重新演绎之后，这首歌才成为了经典。 春天的花开，秋天的风，以及冬天的落，年少的我曾经无知地这么想，风车在四季轮回的歌里，它天天地流转，风花雪月的诗句里，我在年年地成长，流水它带着光阴的歌， 是改变了一个人。就在那多愁善感的初次等待的青春，的心以及褪色的圣诞卡，年轻时为你写的歌，恐怕你早已忘了吧。过去的誓言就像那课本里缤纷的书签，刻画着多少美丽的诗，可是终究是一阵烟。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两个人。就在那多愁善感的初次流泪的青春， 光阴的故事来自罗大佑。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今天包括后面的这几天呢，我们都会跟大家聊的话题是40年40首歌，我们会为大家推出40首超级有年代感的歌曲。欢迎各位呢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英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来互动。那么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呢，就已经有很多很多的影视剧插曲推出了，那摆脱了剧集的限制，这些歌呢成为了人们喜爱的热门单曲。82年《大侠霍元甲》在香港开播，掀起了疯狂的收视率，随后呢像旋风一样席卷了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地，改写了武打片没有灵魂和格调的这样的历史。那不久之后呢，这部剧又历史性的获得了批准在广东电视台播出，后来呢又在中央电视台向全国播放，成为了香港最早一批进入内地的电视剧集。而剧中的主题曲《万里长城永不倒》也随之呢红遍大江南北。那么那时候呢就已经能够看到很多广东话并不熟练的年轻人开始学唱广东话歌曲了。一起来分享《大侠霍元甲》当中的主题曲，歌曲的名字就是刚才提到的《万里长城永不倒》，演唱者是徐晓明。 分岁百年，国人渐已醒，哪个愿神老自认，因为为俗与隐扬，人家娇气日盛，开口叫吧，高声叫吧，这女是全国皆兵，历来强盗要侵入，最终必送命，万里长城永不倒，千里黄河水滔滔，江山秀丽叠彩峰岭，问我国家哪像烟兵，冲开血路挥手上吧，要致力国家重庆，岂让国土再遭践踏，个个负起使命，万里长城永不倒，千里黄河水国家哪像烟兵， 万里长城永不倒，由徐晓明演唱的版本，这是电视剧《大侠霍元甲》的主题曲。那么当年呢，这首歌其实有三个版本，一个呢是叶振棠演唱的，也是原版电视剧当中所使用的版本。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刚刚听到的徐晓明演唱的版本。很有意思的就是徐晓明同志呢也是这部电视剧的武术指导。那么第三个版本呢就是广东歌手吕念祖的翻唱。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听到的这个版本呢则是来自叶振棠的原版电视剧当中的主题曲。 分水吧唯唯属与隐约，人家娇气人性，开口叫吧，高声叫吧，这女是全国皆兵，历来强盗要侵入，最终必送命，万里长城永不倒。黄河水滔滔，江山秀丽叠彩峰岭，文学国家那场演兵，冲开血路挥手上吧，要致力国家中兴，气扬国土在中前踏，个个负起使命。 万里长城永不倒，叶振棠的版本。那么他呢也是这首歌的原唱。时间呢继续往前走，来到1983年，在那一年的春晚舞台上，一首名叫《大海啊故乡》给无数的观众留下深刻印象。那么这首歌呢也是电影《大海在呼唤》的插曲。那个年代的影片呢普遍都有着一种向往新生活并且愿意为祖国奉献自己热血青春的这样的积极向上的精神。那么这首歌呢也寄予了作者对于祖国的美好祝愿。歌词呢从小时候妈妈对我讲开始啊，通篇呢特别的质朴深情，是吧，就跟这个听者在唠家常一样。那么借助呢对于大海的这样的思念和赞颂，还抒发了这样一种对哺育我们成长的故乡啊、祖国的这样的热爱之情。那么这首歌呢登上春晚的舞台之后呢，传唱度那就不用说了，变得更高了。于是呢这个喜欢的人也是这个成这个几何倍数的增加，就是因为大家对这首歌呢实在是太喜欢了。84年的时候呢，这首歌又出现在了春晚的舞台上。不过呢两次演唱者并不是一个人，83年的版本这首歌的演唱者是郑绪岚，那么84年演唱这首歌呢则是朱明瑛。哎，但是呢要说一点的就是朱明瑛才是这首歌的原唱者。那么在上半段的最后一首歌我们就来分享的是朱明瑛的版本《大海呀故乡》。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一小段广告之后马上回来，我是英超，待会儿见。 是我故乡，海边出生，海底成长。大海呀大海，是我生活的地方，海风吹海浪涌，随我漂流四方。

朋友们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扩散条件差，雾和霾的天气维持，傍晚还会出现浮尘天气，不适宜户外活动，外出要做好健康防护。夜间受到冷空气影响，天空放晴，有四级左右偏北风，雾霾天气将逐渐消散。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下午多云，有轻度到中度霾，局地重度霾，傍晚有浮尘，北转南风二级左右，最高气温10度，最小相对湿度35%。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二级转四级左右，最低气温0度，最大相对湿度8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您正在收听的是好歌会说话， 岁月就这样渐渐老去， 时光就这样慢慢积淀， 用文化表达情感，让情感富有文化，情感文化范儿。 好的，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继续为各位直播的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那么今天呢，我们来跟大家聊的话题是40年40首歌。那么今天显然放不了40首是吧，但是呢，我们在未来的几天当中会为大家推出40首特别有年代感的歌曲。那么欢迎各位呢，也是通过新浪微博找殷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一起来互动。那么聊一聊各位对大家来说人生当中最重要的那一年是哪一年，那么对于那一年各位印象最深刻的歌曲又是什么呢？海阔天空说了，《相恋》这首歌的意义真的是太大了，在当时算得上是新旧观念的一次大冲撞。那么从这之后呢，音乐风格不仅开始多元化，唱法也开始多了起来。现在咱们说的这些什么气声唱法，都是从这首歌开始渐渐被人们所熟知的。那么山河水说了，非常喜欢这首《光阴的故事》，因为每个人都能在这首歌里对号入座。如今的我呢，已经到达了歌中所唱的第三阶段了。第三阶段是什么呢？看来我得对对词儿才能知道您在哪个阶段哈。行走的大白鲨他说，谁都年轻过，做过很多现在看起来好像很傻的事情，不过呢，只有年轻才有做傻事的资本。很多年前的街歌，如今的经典，一直喜欢。在1983年的12月，香港的新艺城影业公司为了打开台湾的电影市场，特地创作了一部歌舞电影，影片的名字呢叫做《搭错车》。影片呢，这个讲述的是退伍老兵雅叔养育弃婴阿美的感人故事。上映之后呢，好评不断。一年之后呢，也就是1984年，这部影片被引进到内地，在厦门、泉州等地放映，在连映3个多月，成为了第一部在内地上映的台湾的影片。虽然说这部影片呢没有在全国公映过，但是这部影片的主题曲《酒干倘卖无》，则成为了一代人心中的记忆。那么当时呢，歌手苏芮就是凭借这首歌走红的。那么过去呢，我们也在节目当中专门挑出来过一期节目来跟大家分享苏芮的歌，还有这一部影片的电影原声带，不知道大家还是否记得哈。好吧，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分享苏芮的《酒干倘卖无》。 家那有你，没有你那。 曾保护我，我的命运将会是什么？是你抚养我长大，对我说的一句话，是你给我一个家，让我与你共同拥有它。 酒干倘卖无，来自苏芮。那么现在呢，每每遇到大事件，歌坛呢都会发声，是吧，推出一些纪念性质的公益歌曲。那么其实呢，在几十年前，这样的习俗呢就已经形成了。在1984年，英国歌手菲尔·柯林斯和鲍勃·格尔多夫召集了十多位歌手呢，录了一首公益歌曲，为非洲筹集善款。那么这项义举呢，就打动了美国歌手哈里·贝拉方特，他就觉得美国人也不能落后啊，这想法就得到了很多人的支持，包括当时迈克尔·杰克逊和莱昂内尔·里奇，也是因为埃塞俄比亚和苏丹的食物短缺、人民挨饿的消息，觉得啊好震惊，于是呢，他们也写了一首歌叫《We Are the World》，天下一家人。歌曲发行之后不久呢，这首歌就传到了中国。当时呢，罗大佑等人听到这首歌就觉得，哎，这个形式不错哎，然后呢，就往效仿这样的群星为公益而演唱的模式，来呼吁什么呢？第二年的世界和平年，哎，于是就写下了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叫《明天会更好》，并且召集了中国、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的60多位华人歌手来共同演绎这首歌曲。那么这也是当时难得一见的跨越不同地域、不同唱片公司，打破签约的限制，多家唱片公司联手制作的一首歌曲，一起来分享吧。 睡的心灵，慢慢张开你的眼睛， 看看忙碌的世界是否依然孤独地转个不停。 春风不解风情，吹动少年的心，让昨日脸上的泪痕随季风干凉。抬头寻找天空的翅膀，候鸟出现它的影迹， 带来远处的饥荒，无情的战火依然存在的消息。 玉山白雪飘零，燃烧少年的心， 是真情融化成音符， 倾诉遥远的祝福。 让我拥有你真心的面孔， 让我们的笑容充满着青春的骄傲，为明天献出虔诚的祈祷。 谁能不顾自己的家园，抛开记忆中的童年？ 谁能忍心看那昨日的忧愁带走我们的笑容？ 青春不解红尘，胭脂沾染了灰， 让久已不见的泪水滋润了你的面容。 唱出你的热情，伸出你双手，让我拥抱着你的梦，让我拥有你真心的面孔， 让我们的笑容充满着青春的骄傲，为明天献出虔诚的祈祷。 轻轻敲醒沉睡的心灵，慢慢张开你的眼睛， 看那忙碌的世界是否依然孤独。 精彩重生， 让和风拂出的音响谱成生命的乐章。 这是由罗大佑等60多位华人歌手共同演唱的《明天会更好》，当时呢还举办了一次以世界和平年为主题的演唱会，那么参加演出的嘉宾呢就是演唱这些歌的歌手们。那么听说这事儿之后呢，内地音乐人郭峰呢也好激动，他想啊，他们都敢做60名歌手的演唱会，那我们为什么可以做一个100名歌手的演唱会呢？于是呢他就写了《让世界充满爱》这首歌曲，随后呢和当时的音乐编辑吴海刚等人呢邀请很多歌手来录制，录完之后呢在文化部门的支持下举办了一场名为《让世界充满爱》的演唱会。不过呢对于很多摇滚乐的爱好者来说呢，这一次演唱会最值得铭记的歌曲除了《让世界充满爱》之外呢，还有崔健的《一无所有》。那个时期呢不少人都是因为这首歌拿起了吉他，那么崔健呢也因此被人们认为是拉开中国摇滚乐时代序幕的那个人。一起来分享崔健的《一无所有》。 我曾经问过是笑话，一无所有，我要给你我的追求，还有我的自由，可你却总是笑话，一无所有。哦哦哦，你何时跟我走？ 一无所有，来自崔健，经典中的经典了。那么现在呢，年轻的 女孩们，应该说是女孩们啊，当然也有男孩吧，就是对于这个阳光帅气的歌手总是没啥抵抗力，是吧？外貌协会的。那其实这样的情况呢古已有之，30年前也是一样。那各位如果说想知道那个时候的小鲜肉长啥样呢，就可以把1987年春晚的录像扒出来再看一看。看谁呢？看看费翔的表演就知道了。费翔呢是美国华裔，父亲呢是美国人，妈妈是中国人。当他刚刚回到这个中国的时候呢，就被张艾嘉发掘进入了娱乐界。后来呢在1986年的时候，他接到了一封来自北京的信件，这是他外婆写的。他外婆呢听说他的妈妈回到了台湾，就写信找，毕竟呢已经有40年没有见面了。费翔看到这封信之后呢，当即决定帮助妈妈克服困难，到北京和外婆团聚。那么同时呢，他也写了一封自荐信给春晚的节目组，表达了自己想在春晚献唱的一个愿望。现在听起来是不是特别不可思议啊？但是当年呢就真的是这样。那么当年呢，费翔一共唱了2首歌，分别是《冬天里的一把火》还有就是《故乡的云》。那么其中最火的还是《冬天里的这把火》，因为费翔用这首歌呢第一次把 disco 这样的曲风带上了舞台。虽然说画面不多，时间呢也很短，但他的表演还是让所有的观众倾倒在了这样的热火朝天的情绪之中。一起再来重温一下《冬天里的这把火》吧。 就像那冬天里的一把火，熊熊火焰温暖了我的心窝。每次当你悄悄走进我身边，火光照亮了我。你的大眼睛明亮又闪烁，仿佛天上星星最亮的一颗。你就像那一把火，熊熊火焰温暖了我。你就像那一把火，熊熊火光照亮了我。我虽然欢喜却没对你说，我也知道你是真心喜欢我。就像那冬天里的一把火，熊熊火焰温暖了我的心窝。每次当你悄悄走进我身边，火光照亮了我。你的大眼睛明亮又闪烁，仿佛天上星星最亮的一颗。你就像那一把火，熊熊火焰温暖了我。你就像那一把火，熊熊火光照亮了我。 冬天里的一把火，来自费翔，是不是超级有年代感哈？那么今天呢，我们来跟大家分享的最后一首歌是来自毛阿敏的《思念》。在1988年的时候呢，毛阿敏在春晚的舞台上演唱的这首歌曲，随后呢，这首歌就红遍大江南北，直到今天呢，很多人看到。应该是听到哈，你从哪里来，我的朋友，这几个字的时候呢，脑海当中还是会不自觉地想起这首歌的这个调调来。不知道有多少朋友对于当时的这个电视画面还有印象哈，就是毛阿敏呢是穿着一身金色耸肩泡泡袖这样的衣服啊，随着音乐是吧，从舞台的最高点缓缓地走向观众席。真的就像这个歌里唱的一样，像一只蝴蝶飞进窗口一样。但是呢，这个效果完全是歪打正着。这件衣服呢是毛阿敏在菜市场里买到的。大家可能会觉得啊，也没搞错，菜市场买衣服是啊。那个年代卖菜的跟卖衣服是在一块儿的，是吧？当时呢，在那个年代就很流行大垫肩啊，女人的衣服呢就肩膀很宽嘛。她呢着急赶飞机，来不及细挑，就随便买了一件，也没试穿。结果呢，这个效果就歪打正着，